12月18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选举委员会委员可以在上午9点至11点半投票，选出4名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记得投票啦，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非常之好学又好乖嘅听众咧，问萧叔叔咧，所谓嘅 linking R 系乜嘢 ？Linking R，the letter of R， 咩叫 linking R 咧？呢、这个通常咧系喺英式英文里面咧会常见到嘅东西，就系、是、咧一个字本身如果佢系字尾有个 R 嘅，例如 THERE or HERE or FOUR 之类啦 ，OK 或 OR 都系啦，字尾有个 R 嘅英式英文咧，如果我哋读呢个字嘅时候咧，我哋个 R 系未必会读嘅，例如。for 我哋读 for 或者 for，for 我哋读 for 就唔需要卷脷嘅。至于 linking r 系咩咧，就系当我哋呢个字嘅字尾系 r 咯，而后面楞住一个响音开头嘅字嘅时候咧，我哋个 r 就会读埋出嚟啦。咁咧就令到咧我哋个 transition 个音由呢个音转到另一个音连接嘅时候咧，就比较系畅顺少少。俾个例子大家，譬如。F-O-U-R, four, 四点钟，咁我哋咧就系 four o'clock, four o'clock, four o'clock, four o'clock, 咁你会听到咧 four 就会卷埋嚟嘅，读埋个 R 嘅。但系正常我读 four 嘅时候咧 ，I'll see you at four， 我四点见啦，咁样 ，I'll see you at four， 咁咧个 R 就唔会读嘅。但系咧，如果楞埋一个响音开头嘅字咧，就会读啦。呢、这个就系我哋所谓嘅 linking R。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做呢样嘢我只系做一分钟嘅啫，咁我就话 I'll be doing it for a minute, for a minute, for a minute， 就听到嚟 for a minute, for a minute。但如果我哋 for two minutes, for two minutes， 两分钟咧 for two minutes， 你就会听到 for two 就唔听到 for 就唔会卷脷啦。咁呢个咧就系有 linking R 同埋冇 linking R 嘅分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香港超级联赛 推动香港本地运动发展，鼓励全民运动。12月4号星期日下昼2:50，香港 U23对东方。以年轻球员为骨干的香港 U23 表现逐渐改善，今次主场出击迎战传统劲旅东方，究竟可不可以抢到分数呢？ 香港超级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云峰。 时间来到晏昼的5:13，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高福慧同埋林云峰。林云峰你好， 高福慧大家好。 林云峰啊，而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6度啊，喺咁清凉嘅天气之下咧，大家都要留意保暖啦，因为咧而家系有强烈嘅东北季候风咧，为广东沿岸咧带嚟清凉嘅天气啊。我见到你都加咗条颈巾啊，咁啊提提各位听众要留心保暖啊。 冇错啦，大家小心。不过咧都有种清爽嘅 感觉嘅。 咁啊，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讲嘅呢一个题目咧，其实就系同交通议题咧息息相关嘅。咁啊，由于西隧嘅专营权啦，出年八月咧就会届满啦。咁啊，政府咧最新咧就向立法会咧提交咗最新嘅三隧分流方案。相信好多车主啊，揸稳食车嘅的士大佬啊，其实都会好关心咧，政府嚟紧咧会点样调整三条隧道嘅收费安排嘅，或者呢度咧都同大家抽啲时间咧讲解一下先。咁啊，今次嘅三隧分流方案咧，政府形容咧就分两个阶段去进行嘅。第一个阶段咧系出年八月届满之后咧，西隧私家车嘅收费咧就会由现时嘅75蚊减到去60蚊，至于红隧同埋东隧咧就会加价到30蚊。的士方面咧，三条隧道或一来回嘅收费咧系25蚊，即系咧第时乘客跳上架车度要过海，无论你拣边条隧道咧，你都预咗咧系来回咧要总共俾50蚊啦。咁啊，第二阶段咧就系讲紧咧会喺调整收费一年之后咧，政府就做一个全面嘅评估，睇下整体过海交通嘅情况。然后咧，先至实施咧。之前我哋节目都倾过噶啦，不同时段咧有不同嘅收费，即系讲紧会唔会将唔同嘅时段划分做繁忙时间、平常嘅时间同埋非繁忙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收费安排。咁另外喺收费框架上面咧，都会考虑埋唔同嘅车种，譬如商用车嘅收费，佢哋唔同嘅水平同埋结构应该点样去排法。咁咧，政府就话咧系按一个优先嘅原则咧，达到有效嘅交通管理。林文峰啊，其实咧见到政府呢个新安排咧，今日大部分嘅舆论咧可以话都系批评嘅居多，我留意到，因为咧有好多立法会议员咧都形容咧新方案下西隧嘅收费减幅太细啦，怀疑咧系咪真系做到实际有效嘅分流咧？嗱，因为佢而家就算减到60蚊，事实上都贵过红隧同埋东隧一倍啊嘛。对于揸私家车嘅车主嚟讲，其实个吸引力就唔系好大。唯一有帮助嘅会唔会系啲的士乘客可能多咗会拣咧？喺啲塞车嘅时间咧就拣其他嘅隧道过海。 是啊，我都听到啲朋友话其他嘅反应都似乎都有啲质疑咧。你西隧仍然系 double 呢一个另外两条隧道，有冇足够嘅吸引力咧？ 咁咧其实当然啦，我都留意到有另一部分嘅舆论咧就提出啦，其实政府咧而家都系想踏出第一步，睇下个效果，收集多啲嘅数据，咁啊加几多或者减几多先至系达到一个最符合效益嘅效果咧，咁将来都可以持续调整嘅。不過林文峰，我哋都記得咧，其實上屆政府咧都提出過另一個收費水平嘅三隧分流方案，就係西隧就減多啲，去到50蚊，但係紅隧同東隧咧亦都加多啲，就去到40蚊。咁咧就再成立一個智慧交通基金咧，用嚟配合發展智慧城市同埋舒緩交通擠塞嘅用途。不過最尾咧都係爭取唔到政黨嘅支持咧，就要撤回。當時嘅主流聲音咧就係話啊，你即係紅隧同東隧咧嗰個加幅咧就要少。咁啊，唔知道算唔算今次嘅方案咧，系回应咗佢哋嘅诉求。不过其实咧，从来三隧嘅价格调整都好难得到社会共识，因为即系三条隧道涉及到唔同嘅区域啦，亦都系唔同类型嘅道路使用者。你无论加边条或者减边条咧，都一定会有一方得益，一方受损嘅。所以咧，其实从来咧都好难咧有一个各方都有共识同埋支持嘅方案嘅。 冇错啊，一方面咧，我相信政府咧抛出嚟咧又咁样试下水温。咁另外嚟讲咧，又正如你所讲啦，高福伟，不同嘅人啊，譬如话佢系一啲啊，经常都会因为习惯性啊，翻工啊，又可能住喺呢一个近呢一个薄扶林啊，要过去呢一个九龙西啊，嗱咁。個個人都有啲唔同嘅情況嘅，咁啊，依個不妨我哋咧再睇個社會醖釀下個睇法係點樣啦。 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啊，歡迎各位車主或者係的士司機咧打電話嚟講下你哋對三隧分流政府方案嘅意見啦。啊，頭先林文峰就舉咗薄扶林嚟做例子啦。我咧呢幾日咧都喺度睇緊一啲唔同，譬如網上嘅評論啊，或者係一啲電台聽眾嘅評論啦。啊，有啲人就講到咧，譬如以住喺東九龙嘅车主嚟讲咧，无论西隧点平啊，如果佢要过海，佢都唔会专登兜去嗰度先至去过海噶嘛。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就系平白咧系蒙受咗一个加价嘅损失啦。咁啊，另外咧，过往有一啲车主咧，可能 其實不是不知洪水塞，不過我不介意給多少少時間來省一些車錢，對於他們來說呢亦都未必樂意見到洪水加價， 是啊，沒有了這個的可謂叫做即用金錢換取時間了， 是啦，咁即係會唔會無論係點樣嘅方案都有可能係順德哥情失所以呢，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至於另一個關注點呢，當然就係、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呢就押後多一年嘅時間先至實行啦。我見到呢都有唔同嘅聲音呢、甚至係用到失望呢嚟去形容嘅，因為會有啲意見呢覺得如果唔能夠將時間同埋空间两样的即是收费模式一同去调整，就未能够就着三隧分流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大家怎么看呢？打来1872311一起倾下。现在这个时间林文峰我们都请你一位嘉宾。电话旁边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陈少雄议员。陈少雄议员你好。 哦，大家好，两位主持好。 Hey, 你好啊，少雄，系。 陈少雄议员 你好，好耐冇见。 陈少雄议员，先咧，请你同大家讲下，你对于政府呢一个两阶段三隧分流嘅方案有啲咩睇法啊？ 好啊，就如果较早前咧，我哋就睇到政府出嘅文件，就正式将佢嗰个擬議嘅方案咧，就会打算喺下个星期嘅交通事务委员会做一个讨论。咁我哋見到呢個文件嘅時候呢，其實就不單止好似頭先主持所講，我哋認為係失望。其實我會形容呢、這個擬議嘅方案係唔湯唔水呀。 點解咁講 到案嘅。點解咁講呢，就第一呢我先睇返政府即係、就是、一直以嚟都想話要達到一個政策方針，係透過當西隧由政府收回嗰、那個即係、就是、管理權之後呢，咁啊，市民有個主觀嘅意願或者一個即係合理嘅期望，就要減價啦。咁啊，政府即係都承認嘅，就減咗嘅。不過，如果假如要達到即係政府政策方針，第一就要點樣理順過海交通嘅流量，好善用到三條過海隧道嘅容車量，因為而家係即係三條隧道喺最高峰期咧。就即係個飽和得係好厲害嘅。咁佢如果要舒緩嗰、那個最即係高峰期嘅時候，呢、這個就係第二個政策方針，就係點樣壓制、壓抑或者係分散繁忙時段過量即係嘅交通需求嘛。咁但係而家佢政府提出嚟嘅方案咧，即係兩頭唔到岸或者叫唔湯唔水嘅，點解咧？就話佢就係適當係減咗少少西隧嘅嗰個過海隧道徵費，$75減到$60。咁但係同時間佢將紅隧同埋東隧即係分別由$20加到$30或者$25加到$30。咁頭先我即係未打入嚟嘅時候，我都聽到有即係評論就話東隧嗰啲即係叫佢咁樣加價咧，佢唔會因為西隧減少少，佢由東隧嗰個原來個路線轉咗去西隧嘅。咁變咗有個說法就係硬食咗個加價嗰部分，而又未必達到政府所謂點樣善用三條過海隧道容車量。嗱，尤其是喺高峰時期嘅時候，無論點做都好咧，基本上你都係解決唔到塞車問題㗎啦。因為高峰期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塞得好犀利，係超過曬三條隧道嗰個設計容量嘅。咁你如果係加咗價嘅時候，咁其實改善咗幾多咧？如果政府是按照是较早前即是几个月前呢，他都在这个交通事务委员会提过有些概念或者构思的，就是是不是会用了一些非繁忙时段的那个流量，就去希望一些驾车者就是将高峰期就专门在即是非高峰期嘛。但是如果不用一个即是不同时段不同收费，而是按照政府现在的建议成日個即係由24小時都係一個咁嘅收費嘅話咧，咁點樣達到嗰個原來嘅政策預期效果咧？咁仲有一樣我哋失望嘅地方，就係個政策文件入面提到，我睇唔到啲數據就話佢要加到$30，咁就可以有效壓抑喺高峰時期嗰、那個即係使用過海隧道嘅流量喎。咁佢冇呢個數據嘅話，我哋好難接受呢個方案，因此。我哋喺立法會有一班議員朋友，我哋組成咗一個 C15+一個議員群組咧。咁我哋就住政府呢個政策文件，我哋就作出一個討論。咁然後就希望提出一啲反建議也好，或者另類嘅方案，希望政府即係可以從善如流啦， 希望政府又可以即係吸納咗我哋啲聲音嘅時候，喺佢下個星期交通事務委員會也好，或者將來喺真係推出個最後嘅方案之前咧，係充分考慮到包括一啲即係社區或者係一啲地區嘅一啲聲音。咁我哋希望樂見政府即係集思廣益，海納百川 啦。OK， 陳議員啊，喺即係聽你嘅反建議之前咧，不如我都同你討論一下關於點解政府啊話而家唔係一個適當嘅時間咧，一併推出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啊。其實喺文件嗰度咧，我見到佢有解釋嘅。嗱，譬如佢就講到啦，如果政府同一時間調整隧道嘅收費同埋水平同埋收費結構咧，對公眾嘅影響就比較大啦。另外佢又提到咧，唔同時段唔同收費嘅安排咧，其實係建基於二通行，即係話咧，我哋嗰個不停車繳費服務啊。咁啊，話二通行同埋不同時段不同收費都係新安排，咁啊，社會咧都要俾啲適應期佢嘅。咁第三點咧，佢喺文件嗰度都有反映嘅，不過就冇即係用好多嘅篇幅去寫啦。就係講到話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咧，有運輸業界反映咧，會對佢哋咧造成比較大嘅影響。咁大家可以想象啦，譬如貨車呢啲商用車咧。他们支援一些经济活动的，那没什么一些弹性去选择、我非繁忙时段先去送货，也没得选择说我用公共交通工具去代替作为一个运输工具。所以呢，如果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对于这些经济活动来说可能是硬食了一个成本的增加。对于政府这些的看法你又怎样解读呢？ 首先就要讲一讲我哋 C15 加提出嗰、那个即係收费方案嘅建议啦。 嗯。 正正就係头先主持所讲嘅部分呢，我哋尝试即係推一啲方案让大家讨论嘅时候，就係涵盖大家嘅期望或者一啲出行嘅习惯。第一呢，就我哋係睇唔到政府喺嘅加咗红隧、东隧，即係嗰30蚊嘅时候，有乜嘢嘅信心或者有啲咩嘅凭证啊，认为可以舒缓到喺高峰期嘅时候交通流量，我睇唔到嘅。 嗯， 原因就係话佢根本喺高峰期嘅时候就嗰个隧道嘅流量一饱和，即係极度系挤塞㗎啦。咁如果系加呢、這、一个即係10蚊好、5蚊好，佢有冇一啲即係让数据说话？我睇唔到。就較早前政府曾經同我哋即係喺各方面諮詢，包括喺交通事務委員會，佢振振有詞提過，就話如果佢最近做緊嗰個出行習慣嘅時候咧，係見到如果係將紅隧舉個例子，由20蚊加到20蚊嘅話，即係加多20蚊去到40蚊咧，就係、是、會有效減低20%嘅喺高峰期使用紅隧噶嘛。咁但係今次佢個方案就又唔係40蚊，佢就係加到30蚊。但有冇提供个理据？第二点就係佢冇採用咗嗰、那个即係、就是、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呢个模式，就於是乎呢，由朝到晚嘅话佢三条隧道收费係即係定咗喺若干嘅水平嘅话，我睇唔到咩诱因喺非繁忙时段係可以吸引得到红隧或者係东隧嘅使用者转去西隧，尤其是红隧差唔多24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塞车嘅。咁我讲返政府文件，剛才主持都提过，佢都有略略提过呢个时候唔系适当时候去推一个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呢个我唔同意嘅。我觉得而家系正正好嘅机会，仲有一年时间，出年先至收返。而家嗰个硬件软件我觉得已经齐备啦，因为不停车缴费呢已经响度啦。到时要推嘅时候仲要等一年、兩年、三年先推一啲咁嘅系統或者呢個收費嘅話，我覺得呢個過唔到我的關咯。 OK。 第二咧就係、是、有一個好關鍵嘅因素，頭先你主持都提過嘅，就係點解成個方案入面冇涉及到公共交通工具嗰部分呢？所以我哋 C15 加嘅方案，除咗我哋要求佢喺個西區海底隧道由75蚊減到60蚊繁忙時段，而喺非繁忙時段係大幅減到去30蚊或者15蚊，視乎不同時段，即係非高峰時間嘅時段係幾多。另外就紅隧同埋東隧，又係話喺個非繁忙時段嗰時係大幅減價。咁嗱，呢一個同時係要配套埋喺我哋呢個減價方案嘅同時咧，我哋希望政府係取消公共交通工具過海收費。嗱，好清楚地政府政策原意其中一个就希望鼓励或者是提倡市民大众，如果冇咩必须嘅情况底下，佢可以选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而唔会揸车嘅。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咗新嘅三隧分流方案。頭先咧，立法會議員陳少雄就提到咧，佢認為啊，而家呢一個六十三十三十嘅收費調整咧，就未能夠為一啲私家車車主咧提供足夠嘅誘因咧去到分流啦。咁啊，仲要咧令到嗰個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嘅方案咧，隔多一年先推出，就冇辦法咧令到呢一啲嘅車輛咧可以善用唔同時段入邊咧，去到分流，即係成個隧道嗰個使用量。咁佢個講法咧就係唔湯唔水啊，林文峰。係 啊，我都似咁理解啊。啊，繁忙時間咧，而家點係三條隧道都唔夠使噶啦。咁所以咧，嗰個目標咧，對個整個社會嚟講咧，就係將繁忙時間啲車可唔可以將佢哋即係撥一啲啊，佢哋自動去一啲非繁忙時間。第二啦，到你係嗰個流量喺非繁忙時間就可以利用到咧，嗰個價錢嘅減低嗰個差異咧，就鼓勵多啲咧，就平均啲使用。咁而家政策係咪做到依樣嘢咧？就喺私家車嚟講咧，就有一個疑問啦。 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啲意見咧，就提到喎，喂，既然的士咧都可以劃一收費，三條隧道都係收25蚊，點解私家車就要有個唔同嘅收費方案呢？嗱，因為如果你三條隧道都劃一收費，甚至係全部豁免嘅話，咁啲車主就可以根據自己所在嘅位置同埋目的地同埋路面嘅情況，就用最便捷嘅隧道，就亦都令到個隧道嗰個每一條嘅車流量啊，達到個最均衡嘅效果啦。啊，又係喎。點解的士就得，但係私家車又唔得咧？ 係啦，咁啊變咗咧，的士司機本身咧就係被動嘅，主要就係佢個乘客佢想點樣，即係嚟走邊條路線啊，對佢最有利啦。依、這個就係喺的士依一方面嗰個做法啦。 嗯，佢哋嘅不同嘅地方咯。咁啊，其實的士業界又點睇政府嘅三隧分流方案咧？我哋咧都請嚟一位業界代表同我哋傾下。不過咧，我喺呢度都要呼籲下各位聽眾，如果有意見想就住新嘅三隧分流方案去發表咧，打嚟1872311 1872311啦。呢個收費方案會唔會改變到你使用隧道嘅出行習慣咧？嚇，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號碼1872311。而家電話旁邊係請嚟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嘅永遠會長吳坤成啊，吳坤成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好。系 吴君成，点睇政府呢一个最新嘅建议咧？全部嘅的士，无论你行边一条隧道，都系25蚊嘅来回嘅收费。 其实喺的士业界嚟讲咧，见到话如果嚟紧咧政府出嚟出年收翻隧道之后咧，的士系划一收费，我哋表示系欢迎嘅。点解咧？因为你要明白而家咧红隧咧，我哋讲紧来回系20蚊啦。咁但係東隧同西隧來回呢，其實佢係東隧25蚊加15蚊回程，調返轉頭西隧就70蚊加15蚊回程，都係85蚊。咁其實如果你劃一咗呢，第一喺營運方面啦，喺條運作方面就唔需要解決太多，亦都唔需要太多誤會呢，同乘客之間呢，你行得隧道都係講緊來回50蚊啦。咁呢個營運上係幫到我哋，亦都係簡易咗嘅。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話，當你過海嘅時候，你發覺啲司機有時覺得，當好似定交更時間，點解唔願意過海咧？因為如果我過海，如果冇客翻嚟，塞翻嚟嘅時候咧，咁你諗下，一定係咁樣紅隧翻嚟，佢平啊嘛，我收客15蚊、10蚊，咁你回程嗰度，我梗係唔想蝕啦，咁我梗行翻紅隧啦，係嘛？ 當然啦。 咁如果調翻轉頭講句，如果但我要唔塞車翻嚟交更，我要行翻西隧，咁我調翻著70蚊，咁我咪蝕咗55蚊，即係。变咗成个生态个营运个模式里边，的士司机咧系有佢一定个困难。咁、如果做到同样嘅回程咧，20蚊，就算我接完客过海，就算塞车，咁我载唔到客翻嚟回程嚟香港都好啦，我当我过咗去九龙，咁我行翻西水翻嚟，咁我都系25蚊，我唔使蚀啊嘛，系嘛？咁想促进到咧，啲司机多啲肯接呢啲过海乘客咧，营运减少嗰、那个即系拒载情况啦。咁呢个第一点啦。另外呢，我覺得呢成個隧道而家分流裏面呢，我哋睇東隧影響就唔大嘅。因為而家本身都係講緊25蚊加15蚊、40蚊同50蚊相距唔大。而且我見到而家喺發展區嘅機場啊、觀塘啊、九龍灣地方呢，啲人搭車去過海嘅意欲，或者喺過海呢邊搭返過去嗰邊觀塘嘅意欲呢，其實你見到而家都其實都倒飽和嘅塞車嚟嘅， 係 嘛？個費用都差唔多。咁好啦，而家重點就係話兩個偏差大嘅，就係一個叫紅隧，一個叫西隧，個偏差大咗啦。咁我覺得咧，就係因為始終紅隧頭先你講咗啦，因為佢始終係近個核心嗰個消費點，香港嘅係我哋叫做 尖沙咀旺角 最方便 最方便。咁香港嗰边就唔使讲啦，铜锣湾咧玩者最旺。咁我你谂下，佢谂紧如果我将来如果行红隧啦，行开，咁我而家转行西隧，咁啊悭咗嗰几十蚊，我嚟唔嚟补咗条数咧？咁佢哋会咁谂咯。即系我觉得开头会多人会选择尝试咁做，咁变相咧啲人改用我哋叫西隧嘅情况会多咗，我觉得。咁呢两个影响系比较大啲。但系我觉得一样嘢咧，如果当有啲譬如有啲人要佢本身佢要去柴湾嗰啲人咧，佢一定都行翻东隧，或者佢可能都红隧都有机会。但佢如果要搭西隧过去咧，太远啦，嗰啲你悭咗嘅隧道费都唔够做。即系唔够俾车钱系嘛？ 系啊，因为西隧都出入口咧，就即系出嚟之后咧，啲路程啊要好，即系揸得远啲先就到一般嘅区嘅吓。 所以咧，我觉得个营运模式咧，同埋嚟紧咧，即系一般而家过海嘅乘客咧，采用的士即系过海，无论系九龙去香港过九龙都好啦。咁喺洪水方面，系有部分人选择行翻西隧咧。我哋覺得係嚟緊可能都有一定數量，譬如20-30% 啲人試下咁坐咧，我覺得係慢慢出嚟有一個好嘅一個唔同嘅模式出咗嚟，我相信係好嘅。呢個就 好啊！嗱，咁啊你嘅初步反應咧，就對我哋的士業界就都係一個有利啦。咁嗱，今次未有提出呢個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咧，你哋嘅感覺又覺得點樣咧？對於你哋嘅營運嚟講？ 如果我的士當然係唔想有咩什麼時段啦，呢個點解咧？一定運營嘅總成肯定多爭拗嘅，係嘛？其實最重要就係的士嘅過海嗰個收費個費用同私家車一定有偏差，咁讓多啲人選擇咧，或者共乘個駕駛坐的士過海，譬如你諗下幾架車過去開即係要過海嘅人士，咁可能揸私家車幾架車嘅隧道費加埋停車費都唔少錢啦。咁如果佢共乘的士過海嘅時候，係咪減省咗嘅錢同埋更加利便呢？係嘛？咁我覺得政府慢慢就將嗰個過海嗰個乘客咧，嗰個習慣咧，慢慢咧係俾佢見到即係坐呢車嘅優勢咯。同埋我哋覺得應該就係點樣咧？頭先講咗回程嗰度，司機唔會蝕底啦。你唔係收15蚊，要我行翻西隧過嚟係嘛？咁你調翻轉頭，我就算我揾唔到客過嚟，蝕住少少，我行翻西隧我都係俾翻25蚊，我唔會蝕啊嘛。咁簡單啲，都希望政府能夠點樣咧，做多啲叫改的士站俾佢做對接，因為改的士站係半價噶嘛，單程噶嘛，係嘛，都係25蚊啫嘛。咁你諗下，同埋另外，如果因為你喺街自駕的士嗰住要載嘅時候，咁啲人覺得，我唔使坐架車去要去到改的士站，即係走多程，咁我淨喺街接到，即刻可以過海或者過嚟香港。你變咗，咪個個覺得搭啲車上嚟方便咗，令到呢個咁嘅即係出行嘅一個習慣啊，搭的士或者坐其他交通工具裏面，你變咗減少私家車用個隧道，我諗呢個係一個未來個方向，亦都可以減少塞車個情況咯。至於你講的私家車佢用咩方式，或者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或者塞車時間之類嘅收費嗰啲咧，我自己覺得咧喺的士方面，我哋就絕對唔贊成嘅，係嘛？將件事複雜化。咁私家車，我相信有啲咧，佢用開嘅，可能佢自己係老細車或者之類，佢哋其實加多少少，我相信佢影響都唔大嘅，佢哋就。但反而對某啲咧，即係話真係平時過去開會或者佢可以選擇可以共乘其他車輛，譬如搭的士啊，各方面俾佢感覺到個利便個好處，係咪讓成個即係運輸各方面嗰個角色咧，大家重新即係清晰啲，唔好個個坐曬私家車，影響個交通就好過啦，係嘛？ 換言之，即係吳坤成，你即使係譬如政府而家講話第二階段就行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啊嘛，即係佢哋收集咗啲數據之後，你都覺得呢一個方案應該淨係應用喺私家車上面，就唔應該適用喺的士業界上面。你嘅意思係咪咁咧？ 係當然啦，因為你一定產生人混淆，或者肯定好多爭拗嘅，係嘛？咁收錯錢又可能即係同乘客爭拗之間產生問題，咁甚至達至唔到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個運即係營運方面係簡化同埋利便到市民乘客，咁反而仲複雜化咗添，係嘛？我哋的士最緊要點樣咧？你過海做生意或者載乘客，做到點到點，越係暢順越係利便，司機做多兩件生意，反而即係佢哋覺得係，因為你要明白而家咧燃料費用都好貴嘅，啲石油價格都好貴嘅，你明唔明啊？你諗下，如果塞車，甚至乎你成日太多空轉，其實司機都係冇好處噶嘛。 所以一大體上所有司機都希望做多啲生意，希望隧道冇咁塞，咁啊慢慢多人坐的多啲人坐的士咯。所以的士嗰個過海嘅隧道費咧，係一定同私家車裏邊第一要簡單，第一條有個分別，個差數要大先得，吸引多啲人搭的士咯。 好啊，非常清晰，唔該曬你，吳坤成。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吳坤成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嘅永遠會長嚟嘅。林文峰聽吳坤成咁樣講咧，佢就預期提出咗呢一個新嘅收費方案之後咧，由於的士咧將來劃一用邊條隧道都係25蚊咧，可能的士司機會比較願意過海。呢一個角度咧，可能仲提升咗咧客人對於的士服務嘅滿意程度。我哋以往喺電台都聽唔少啊，啲聽眾好猛整啊，的士司機咧拒絕過海嗰個服務態度咧，係引起唔少嘅爭拗噶。 係咁，所以今次咧，依啲都係唔同嘅人士、唔同嘅地區嘅都會有唔同嘅影響。咁啊，的士業界咧又有佢哋唔同嘅睇法。 大家點睇咧？歡迎打電話嚟繼續傾，電話號碼18723111 18723111。而家有聽眾黃先生打咗入嚟，想發表意見。黃生你好， 喂， 係， 喂，係啊。我想發表一下啫，就關於嗰個西隧減價嘅問題啊。其實咧我喺西營盤區住嘅，咁咧你根本上佢個路面設計咧係容納唔到一譬如西隧增加流量咁樣，譬如我單單車一出西隧去薄扶林道或者西半山，要經東邊街或者西邊街上，根本上個橋底已經消化唔曬車噶啦。你增加流量嘅話，增加嗰個塞車問題好嚴重，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先能夠將個西隧。即係先可以增加西隧嘅流量噶嘛？你一搞咗落，啲人湧曬嗰邊，但係你點散得切啲車啫？ 即係黃生就關注到啲周邊道路啊，其實同樣都會受到車流增 加影響。消化唔到㗎，甚至落中環線佢都係消化唔到㗎。我都通好少少，但係上西半山或者係薄扶林道嗰邊咧。是搞唔掂嘅，或者轉返西環都搞唔掂嘅。 係，其實黃山呢好有見地嘅。呢個呢就係嗰個交通流量暫時未去到呢，第一去到西隧以外嘅連接地方呢，就將會成為下一個樽頸啦。 跟住落嚟呢，仲有另一位聽眾石先生嘅。石生你好。 係呀，你好高小姐。 係，請講。仲有林文峰喺度。 根本呢，而家佢如果西隧收返60蚊呢，係分唔到，做唔到分流作用。點解呢？你而家西隧要收60蚊，啲人唔去西隧，全部去翻紅磡同埋東隧，因為點解紅磡同東隧去市中心啊嘛， 係太方便啦， 慳翻啲油錢。 係， 咁我認為咧，應該東隧咧就收翻平啲，你咧紅隧同埋東隧咧，嗱西隧收翻平啲啊 ，sorry， 係， 咁紅隧同東隧咧就酌量加啲，咁先吸引到啲人咧。是多啲用西隧， 即系而家呢个加价幅度仲未够，你觉得要再加多啲系咪啊？ 冇唔系啊！你而家收翻咧，你应该系益人民嘅。你嗰个西隧咧，你75蚊咧，应该要减多啲。你减到40蚊啊！咁而家呢个红隧咧就酌量加啲。你20嘅话咧，你可以加到25或者30。东隧同埋一样。咁啲人咧就會多啲會用西隧啦。 你都認為咧60蚊咧同30蚊比咧都係紅隧啲咧都仍然太抵啦，係咪啊？ 即係個收費平均啲咧，就石生咧覺得個分流作用咧會起得好啲。 冇錯， 大家認唔認同咧？繼續打嚟18723111一齊傾下。咁啊，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嘅。嘉賓繼續同我哋傾啦，因為林文峰其實咧講咗咁耐咧，始終私家車咧都係過海隧道車輛嘅大户嚟嘅。根據政府嘅文件咧，過去10年啊，使用過海隧道嘅車輛嘅數目入邊咧，私家車個佔比咧係由過去嘅50%增加到60%啊。咁但係大家都想象到啦，每架私家車能夠承載到嘅乘客數目咧，一定係比起巴士或者鐵路咧係少好多嘅。根據政府的數據，繁忙時間載客量每小時是6000人左右，只是佔巴士的10%。 所以政府咧见到今次啊加大力度想去即系减少一啲私家车喺嗰一个使用隧道嗰、那个挤塞嘅情况，同埋达至有效嘅分流咧，其实都系要谂紧咧点样样去有效咁样去利用呢一啲嘅道路嘅容量啦，达至嗰个成本效益更加高啦。咁所以见到今次嘅方案入边咧，都系针对咧私家车嘅收费咧，去到做一个比较大嘅调整嘅。咁但系车主方面又点睇咧？而家电话旁边系请嚟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啊，李耀培你好。 系，大家主持好，你好。 李耀培，我记得过往同你倾过咧，你一直都系主张咧三条隧道咧全部咧系豁免划一咁样样去到都系豁免收费嘅。你认为咁样样咧先至系达至咧分流上面最大嘅效益。咁所以而家听到政府呢个六十三十三十嘅方案，我估计你会唔会都觉得好失望咧？ 非常失望啦，咁呢个只不过一个加价嘅借口啦，喺我哋车主嚟计吓。因为点解呢？因为你红隧好明显啦，就加咗十蚊啦，东隧就加咗五蚊，你话西隧减咗十五蚊，大家都明白啦。而家主要嘅车辆系红隧同埋东隧啊嘛，咁换句说话讲，咪要用车嗰啲继续用，咁咪加咗价啦。但系你西隧嚟计，坦白讲翻，唔系咁多车用，咁你又减咗俾佢吓。咁咧就變咗，真係咧嗰三條隧道嘅分流起唔到嘅作用，因為我成日都咁講咧，車主係一個好聰明嘅，好坦白咧，佢哋希望三條隧道都係同一收費，又或者唔收費，佢哋可以咧係利用自己點到點嘅時間，邊條隧道擠塞，佢咪去另外一條隧道咯。如果你同一收費咧，佢就唔需要因價錢咧去避咗佢啦。咁呢一个呢先至能够做到真係三隧个分流嗰个主因嚟㗎嘛。 你要配合，但你呢个讲法呢，过往政府呢都成日有提出另一个考虑同埋理据，就係佢唔想即係嗰个收费划一降低嘅时候呢，鼓励更加多嘅私家车出嚟去使用个隧道。咁呢样嘢你又点睇呢？ 嗱，呢一个呢，我覺得咧有好多講呢啲説話嘅一啲人士咧，佢唔係揸車嘅。 OK， 大家都明白，今天揸一架車，包括私家車，佢個費用好高昂嘅，有油費啦，有停車費啦，所有嘅費用咧其實隧道費只係 part of 嘅啫。咁所以佢絕對唔會嘥自己嘅時間咧，因為咧隧道唔收錢，因為隧道好平，我用多幾次啦。咁你冇理由好似而家屯門公路唔使收錢㗎，唔通你叫佢成日揸架車去屯門公路兜嚟兜去咩？係唔會嘅，因為點解呢？時間就係金錢。咁所以呢，今天再有揸車要過隧道或者揸車，我哋係作為打工仔嘅一個叫做交通工具。如果政府做得好啲，例如做多啲交通嘅轉乘，我喺新界我唔需要用隧道，我泊車泊咗喺新界，然之後用孖餐食，呢個係非常多車主係願意見到嘅。咁另外就係話三條隧道盡快做一啲叫不停車收費，佢就唔需要呢就喺繁忙時間裏面呢又停又開嗰樣嘢。咁呢啲呢都係我哋車主實際期望嘅。 咁、 okay. 你一路咧都对于呢一个打工仔嚟讲咧，都话佢哋唔同即系跨居要工作咧，点都要搭车噶啦。你啲政策系点样咧？可能对佢哋咧都系无奈要接受嘅，系咪？咁今次 系 咁政府亦都冇一下子就做呢一个不同时段收费啦。咁你哋嘅睇法，即系对于今次呢个两个阶段同嘅整体嚟讲，你哋嘅睇法系点样咧？ 今个阶段呢好明显呢就样样都加价，咁政府就带头加价啦，因为隧道㗎嘛。咁我正话都讲啦，用开红隧用开东隧虽然加咗价，但係佢都要用㗎，因为点解你西隧贵咁多嚟计，佢点会係咪我可以用开红隧过去30蚊，我冇理由走去西隧60蚊㗎嘛。 係 double 佢。 所以今次好明显呢是加了价的，即对于车来计就加了价。 至于不同时段不同收费这个的方案会在下一阶段先推出，你又怎么看 呢？我一直都这么说，因为现在揸车的不是全部都是老板，不是全部都是公司车， 老闆或者公司車佢可以遲啲翻工早啲翻工，但係你叫個打工仔九點鐘翻工，佢十點半先至揸車過海啦，翻到去十點半啦，冇一個打工仔可以咁做。又或者話係，你可不如六點幾翻工啦，翻完工之後平咗之後，你兩個鐘頭喺街度泊車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唔會嘅。咁我覺得咧，其實不同時段收費咧，其實對於真係要用車、真係要嗰段時間嘅咧，都係冇辦法嘅。但我好希望政府咧都要明白，而家私家車都好，雖然佢嘅接載量唔大，但係仍然咧，佢一個交通工具。 嗯， 對於一啲揸車要翻工嘅人咧，其實佢係需要揸車嘅。所以如果大家做得好啲，轉乘啊，佢唔需要揸車嘅。咁其實呢個都係車主想做嘅嘢嚟嘅啫。 啊，李業培啊，近依一兩年咧，就真係多咗打工仔咧係彈性上班嘅。依樣你會唔會都推動下咧？ 嗱，當然啦，如果真係可以彈性上班，而響一啲非繁忙時間係多啲優惠，呢個 OK 嘅。但系就唔系话响啲繁忙时间要加钱咯， 好， 因为繁忙时间都系需要翻工噶嘛。 好，时间关系，多谢李耀培同你倾到呢度先，跟住落嚟咧，我哋有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西贡公路近狮子会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濠涌同埋大网仔路近沙角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封路方面呢，提一提大家，界限街有水管急收去九龙城方向，近喇沙利道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忍让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下一节再见。 恒生指数收市报18736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系1985亿6000几万。恒指期货夜期12月份报18793点，跌3点，成交超过23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294.4，升7.2；美团163元，跌6毫；盈富基金18.92，升2.2；阿里巴巴82.8，升2.9；香港交易所317.2，升11.2；比亚迪股份193.5，升2元；快手57.7，升1.15；友邦保险80.35，升1.84；京东集团217元，跌8；小鹏汽车37.95，升4.3。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 ：WAH Holdings、浪潮国际、裕田中国、麦资资源、宝龙商业。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丽新国际股权、中国天宝集团、海昌海洋公园旧股、海昌海洋公园新股、白心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85，日元136.47，瑞士法郎0.945，加元1.342，人民币7.089，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港金系报1649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8.3美元，卖出价1778.81美元。港汇指数103.8，跌0.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芜湖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晒噶啦，所以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新山道。另外，元朗公路去深港西部通道嘅方向，近住蓝地训练场嘅慢线咧都有种交通意外，大家经过就请小心。仲有西贡公路近住狮子会嘅交通意外仲未处理好，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排到去窝尾同埋。 大网仔楼近住柏灵顿花园。重复一次啦，西贡公路近住狮子会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噶，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龙尾都几长下噶啦。去到窝尾同埋大网仔楼近住柏灵顿花园。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码头涌道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比较车多繁忙，龙尾都去到落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排到创资中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笔架山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安定村。而屯门望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仲有机场路一号客运大楼去机场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作为首部新时代航天题材电视剧，剧集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及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等联合指导制作。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翻翻嚟第二节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林云峰喺度。林云峰啊，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同大家倾一倾咧有关雇佣权益嘅问题啊。嗱、俗称四一八嘅连续性雇佣合约规例咧，就已经用咗超过三十年啦。简单嚟讲咧，即系话如果雇员为同一个雇主连续做嘢四个星期或者以上，而每个星期最少系做咗18个钟头咧。雇员就会被视为有一份连续性的雇佣合约。这 個咧，亦都係僱員要獲得一啲權益，譬如我哋講緊可能係有薪年假、病假津貼啊嘅一個基本門檻嚟嘅。不過咧，其實有關呢一個規定係唔係合乎時宜咧，過往都有好多討論。因為咧有好多僱主咧都會使出唔同嘅法寶咧，去令到僱員咧係唔符合呢一個要求嘅。例如話安排佢哋前三個星期咧就做好多嘅時數，啱啱去到第四個星期咧就限制佢哋嘅工作時間咧喺17.5小時入邊，咁就令到咧佢哋就算咧係跨得過連續性合約嗰個工時門檻咧，但係都得唔到呢個保障。咁所以咧見到近日勞工處就向勞顧會咧提出咗要檢討呢個做法。 啊！依啲咧，你唔講咧，我又唔係好識。 嗱，其實咧，而家有好多零散工咧，都受住呢一個嘅規例嘅影響嘅。譬如咧，清潔啊、飲食業啊、銷售業同埋保安業咧，佢哋好多時候咧都係會利用呢個合約嘅漏洞咧，去到咁樣樣去請人法嘅。嗱，另一個值得關注嘅現象咧，就係呢一個勞工及福利局嘅前局長羅志光咧，曾經就有提到，近年咧有唔少年青人咧選擇加入斜槓。即係呢個 slasher 嘅行業啊，咁好多自由身工作者啦，佢哋咧會譬如幫人做下設計啊，或者幫人做舞蹈員啊，咁呢啲人咧，其實呢個兼職化嘅趨勢咧，就唔係淨係限喺我哋頭先講嘅一啲工種入邊，咁所以現時呢一個連續性合約嘅規定咧，喺法例上面都冇辦法為佢哋提供到一個足夠嘅保障，咁所以就覺得咧，係咪係時間要做出一個檢討？ 後者有啲唔同喎，佢哋中意浪漫啲嘅生活啊，又或者佢個模式啊有。又系所以叫 freelancer 又多咗啲啊，咁有少少唔同前者嗰啲嘅感觉。 嗱，咁劳雇会咧，根据报道咧，就住劳工处嘅方案咧，系做咗一啲讨论嘅。咁其实而家劳工处提出咗啲咩方案咧？咁嗱，有三个方向嘅。第一咧就系下调连续性合约规定入边咧，每个星期咧18小時嘅工时啊。咁啊，即系如果做少啲时间都合乎个规定嘅，就多啲人可以跌入去嗰个保护网入边啦。另一个做法咧就系改用四个星期咧，作为一个计算单位，就唔系逐个星期睇要佢做足四个星期啦。咁呢个咧，亦都可以避免我头先讲到有一啲雇主明明人哋都翻够钟头噶啦，你就夹硬喺第四个星期嘅时候，叫人你翻少一个钟啦嘅呢一个规避咧，就可以避免。第三个做法咧就复杂少少啦，就系按比例计算咧，未达到连续性合约规定嘅雇员福利。不过呢个咧，过往喺无论喺劳资双方咧个讨论都比较少啊，因为涉及比较多嘅行政成本啊嘛，话你翻足八成工，我就计翻八成福利俾你，可能谂起都有啲啲嘅复杂。 系啦，计起嚟咧就复杂啊，不过呢都似乎都系啲数字嘅一啲游戏嚟嘅。 嗱，咁所以咧，现时咧根据报道咧，劳雇会就做紧一啲讨论啦。唔知道过往都有翻兼职嘅劳工，对于政府嚟紧咧系有意咧去更改呢一个规例，你哋有咩睇法咧？实际喺职场上面啊，你哋又有冇遇过我头先所提及嘅一啲困扰？譬如雇主喺编更嘅时候，特登编得好巧妙，令到你跌出咗呢个连续性合约嘅保障范围咧？你又觉得点样改法，其实系对雇主雇员最有利咧？因为雇主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佢哋都唔希望增加到太多嘅成本噶嘛。大家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而家电话旁边，我哋请你一位嘉宾啦，有劳雇会嘅雇员代表邓家彪喺电话旁边。邓家彪你好， 邓家彪好啊， 你好，高富慧林和松你好， 你好嘅，你好。 邓家彪可唔可以请你先同我哋讲下咧？嗱，有报道就话劳工处咧就向劳雇会提出咗我上述讲嘅三个嘅检讨方向啦。可唔可以透露下你作为委员初步觉得边一个方向系你最认为应该要争取或者系最可行嘅咧？ 好啊，好啊，亦都藉呢个机会，其实都可以做一个汇报添啦，即系话，我哋刚刚喺上个礼拜五啦，应该都系今届里面最后一次开嘅劳雇会啦，即系劳雇会里面有劳方有资方嘅代表啦，其实都可以好清楚咁讲咧，其实已经达到咗一个咧共识，呢、這个共识系咩咧？第一，成个嘅所谓4-18嘅呢种连续性契约嘅法律嘅定义咧，大家同意咧。是做即系检讨同埋修改，同意改先。第二咧就系按乜嘢方式去做咧，都有个基本嘅共识，就系头先阿高福慧所讲啦，唔好逐个礼拜计，而系4星期28天咁计。咁因为我谂劳工界最有一个 即係成件事嘅最關切嘅一個起點就係、是首先要堵塞漏洞啦、啊、堵塞漏洞就係話明明啲工友嘅總嘅工時成日都翻㗎啦，但係有啲僱主組好靈巧咁樣話硬係最後嗰禮拜唔叫你翻。或者做好少嘢，咁啊唔使俾福利你咯嚇。嗰啲福利主要就係、是、假期啊、病假啊等等啦、啊。咁所以其實如果唔用逐個禮拜計，而係用28天嚇、啊，即係4个星期總共咁計嘅總工時咧，相信就可以達到咗嗰、那個即係、就是、堵塞流動嗰個嘅基本個目標啦。咁當然我哋梗係好希望。诶，唔好净系相18×472个钟原封不动啦，因为成个例咧30几年冇改过。 嗯， 咁我哋嘅希望向前下一步，将整体咧更多嘅打工仔女咧能够即系纳入咗个门槛入面，即系个门槛低啲。咁所以我哋嘅劳工界个希望就系话，如果用4个礼拜整个即系整个大时段去计咧，就唔好差2个钟啦。希望可以拗到或者倾到。再下调啦，啊68个钟、64个钟咁样咯。 嗯，邓阿 B 话我头先咧就有提过一啲即系雇主嘅巧妙嘅方法啦。嗱、你哋工会就接触工友就最多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以你嘅接触，现时呢个4-1-8嘅规定，雇主会点样样去计到尽咁样样去规避而家嘅要求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再举一啲例子添咧？ 其实咧，你头先讲一啲行业啦，唔单止系啲行业，可能一啲。過去比較著名的大型僱主咧，我都唔怕開名，係即係工會都曾經點個名去投訴嘅。港鐵啊、馬會啊，咁佢都請唔少嘅兼職工作員用時薪計嘅，咁就係用呢種方法。總之4个星期裡面，硬係有一個星期啊，佢未必係第4个星期，有時係第3个星期，有時係第2个星期。明明每一個星期咧，都有成30几个钟头嘅工作時間啊，或者20几个钟头時間。但硬是有一個禮拜咧，佢就會係好靜態嘅，就叫你唔使開工啦，或者可能象徵式即係翻幾個鐘咁樣成個禮拜。咁所以咧就不能夠達到連續性契約，連續4星期，每星期18个鐘啦，因為佢連續4星期有一個星期斷咗攬啊嘛。咁所以佢就永遠出現唔到我頭先所講假期嗰個福利，假期包括年假、大假同病假呢啲都係有人工噶嘛，有薪噶嘛， 係 係啊。 嗱，鄧家彪想請教你啦，我唔係好熟呢一方面啦。咁啊，嗱，無疑係嗰啲係一啲數字遊戲或者我叫漏洞啦，係嘛？咁啊，亦都使到某啲僱主就減低佢嘅經營成本啦。咁我個人都覺得咧，呢個咧係對於即係打工仔嚟講咧，係點都一個唔係幾即係公道 嘅。 但會唔會又有一啲？雇主就话：，如果唔系咁样咧，我哋咧就请唔到咁多人啦，使到啲人咧更加冇工翻。佢哋嘅个道理咧都系大家一齐共同挨过啲时间啦。你哋点睇呢啲咁嘅即系谂法咧？如果系 我谂讲两个情况啦。第一个情况咧就系、是、统计处其实喺1920年已经做咗个统计噶啦。咁就係即係評估香港有幾多個所謂兼職工人啦、甚至嗰個問題都好切中呢一次嘅個嘅檢討，即係話究竟有幾多工人咧？佢本身嗰個嘅工時係超過72个鐘，但係佢就達唔到4-1-1-8個規定 啊。 咁、其實咧嗰次嘅統計咧係得出咧都全香港唔夠10000個打工仔係咁嘅情況嘅，所以就算真係修例堵塞漏洞咧。我個先講嘅漏洞咧，即係話其實僱主係應該俾，不過濫即係濫用個法例嗰個漏洞啊， 計送方法。 真正就係、是、真係會即刻影響到或者幫到嘅工友，其實係10000人。 嗯， 你話多絕對唔多啊！全港200几、300万打工仔佔1%都唔到。咁第二就係、是、其實我相信今日嘅大主題係咩咧？就係、是、勞動力不足。我哋係應該諗方法，點樣鼓勵更多人咧，係樂意出嚟做嘢。樂意出嚟做嘢就即係如果佢都覺得個僱主咁樣計嘅，佢點會出嚟做嘢咧？而且佢工時多啲，咁我又有合理嘅保障同埋福利，自然係吸引到更多人係願意出嚟做嘢。因為我哋要承認咧，成日話婦女嘅參與勞動參與率得50%多少少。我哋要承認就係有部分其實佢家庭嘅經濟環境唔係太差嘅，即係唔係一個迫切要出嚟做嘢。咁所以我覺得社會要諗唔同嘅方法， 都鼓勵佢哋都出嚟做下嘢啦，幫 handle 成個經濟個運轉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收 即都有多個誘因嚟使到依啲勞動力都能夠吸引啦。又咁另外反映即係話咧，我哋大部分嘅僱主咧。都唔係無良僱主，即係個比例嚟講咧，頭先我哋講嘅數字咧，都係一個比較低嘅數量咧，係有依類咁嘅即係過往嘅情況，係咪？ 係啦。 鄧家富正正係你頭先引述嘅數據咧，我就想同你傾另一個問題啦。嗱，因為我手頭上面咧，而家有另一個數字咧，就係統計處喺2021年3月嘅統計啦。咁啊，講緊唔係按連續性合約受僱嘅僱員咧，香港大概有20,300名啦，佔整體打工仔咧唔夠7%嘅。咁你頭先講過啦，其實夠時數，但係咧受礙於嗰個連續性嘅問題，去到令到佢唔能夠受惠嘅打工仔，其實係佔少數。在这班人里面占比较大多数是有成155,800人，其实是每周工作不足18小时，即是你刚才讲到那个总工时有没有空间调低的问题。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形容，就是即使劳顾会今次是的踏出了一步，大家有个共识去到修改，但是似乎切不中的核心，就是个总工时的问题是需要调节需要下调才可以令到更加多的雇员得到帮助。 是啊，但是这个就是点解开劳顾会要开超过一次。我哋呢一次即啱上个礼拜五个基础就係愿意改，即係愿意做检讨，并且个方向就係先堵塞漏洞。我哋劳工界梗係希望将个总工时有咁低去争取更低啦，令到门槛低啲，多啲人受惠。咁其实政府都初步做咗啲推算嘅，即係譬如话如果係将个工时调到68个钟呢，其实都多咗40,000个工人受惠嘅。咁下一次嘅劳顾会咧，我就已经退任噶啦，咁、 okay. 就新嘅组成，咁就预计咧就喺农历新年之后啦，咁就政府会拎埋经济顾问嘅嗰边嘅报告，推算咧个社会效益同埋雇主可能嗰个承担嘅额外开支，咁就期望下一届嘅第一次劳顾会咧，真系可以环绕到头先所讲啦，究竟72可唔可以降低，降到68，甚至降到更低，真系令多啲工友受惠咯。 我又想同你傾埋第三個檢討方向，即係按住比例去到計算未達連續性合約規定嘅員工福利啊。過往咧，無論係勞資雙方咧討論呢一個方案嘅意見都比較少一啲。其實點解咧？你哋又點睇呢一個檢討方向啊？ 因為嗰個嘅計算方式係相對複雜，比較多嘅訴求，尤其我講緊。即係大概10年前啦。點解我講10年前？因為上一次檢討係2013-2014年，咁但係埋門傾唔掂啦。就係比較多嘅投訴係，我明明總工時超過72個鐘，但係你就透過嗰種漏洞咧，第四個禮拜唔俾我開工，於是咧我就冇曬福利。其實當時嘅主流工會比較多關注呢件事，所以第一我喺度做到最基本就係堵塞咗個漏洞先。第二盡量將門檻降低，但係真係始終有個門檻。門檻以下的工友或者是工人那個福利怎麼解決呢？第一，即是我們如果有空間的希望爭取到個機制啦。如果不得的話，其實已經都社會有些聲音了，譬如說以前呢有些個人計的交通津貼，但是因為自從那個在職家人津貼出了台之後呢，那個個人的交通津貼沒有了。但是某個程度呢有少少補充這件事的，即是補充這些兼職工友的需要。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去再推咯，以釋放勞動力做一個大嘅主軸去做多啲唔同嘅工作。 最後咧，我就想同你傾埋咧，早前啊，呢一個勞福局嘅前局長羅志光咧，就有講到另一個職場上面佢留意到嘅文化轉變，就係咧而家年青人中意做 slasher， 即係話咧我哋啲工種同埋工人咧都傾向零工化或者散工化，咁所以佢就認為咧檢討呢個連續性僱傭合約嘅規定咧，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就更加迫切啦。你自己點樣樣去觀察呢一個現象？你又認唔認同阿羅志光呢個分析？ 首先我都要藉即大氣電波做一個很清楚的宣示，有很多工友我很認真，有很多工友其實他的工時很長，是基本上每天都回，因為呢老闆來說你是日薪計甚至時薪計，所以你不是長工，你是兼職，你沒有福利，其實這個概念是錯的。但是呢我們發現到很多基層工友呢都是咁樣俾一啲咁嘅僱主誤導，即係佢個總工時根本過嘅，不過就話俾你聽，你係時薪計，你日薪計，所以你唔係僱員，或者你冇嗰種福利。咁其實那Mira 那個演唱會嗰個發生嗰件事，係啦，舞團嗰單嘢，其實因為舞團又都習慣咗，可能係按 show 去計啲酬金，佢哋冇好清楚咁講究竟我係咪僱員。咁所以其實咧，有呢個嘢已經有兩個問題啦。第一，佢一定係僱員，不過中間又混淆，我哋要教育。第二咧，就係好多自由工作者咧，其實係並未咧好好有系統咁樣爭取自己應有嗰個嘅權益咯。甚至我認識某啲自由工作者，佢覺得自己根本係小老闆，係自雇人士。咁所以我係呼籲咧，真係自由工作者。都唔好漠视或者唔好轻视自己嗰个法律权利咯，因为一定要讲就系轮喺英国终审法院有单案就系 Uber， 佢已经裁定咗 Uber 就系嗰啲司机嘅雇主，其实呢个系影响深远嘅，香港系普通法地区，所以我哋希望特区政府自己都积极有为，按住呢啲案例，按住呢啲情况咧，好似劳工劳福局嗰个调查咁样，佢都系定性咗跳舞员系雇员啊嘛。我哋好希望即系劳工处可以继续咁样积极主动，就唔系话等啲雇员自己或者或者啲自雇即系有影响嘅人自己走去法庭去自己拗咯。嗰个政策嗰个清晰系好重要噶。 邓家彪，你既然讲到呢个舞蹈员案例咧，我都想同你倾下咧，就系即系过往咧自雇人士咧点样样去争取自己嗰个法律嘅权益，即系去到睇自己嗰份即系雇佣合约系咪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自雇人士嘅合约咧？其实过往都要好靠自己嘅，即系好少好似今次舞蹈员事件咁样样咧，政府有工作小组去帮佢睇，同埋咧帮佢有个定义。咁如果你头先话，其实我哋唔应该轻视呢啲自由身工作者嘅權益，你認為將來政府喺呢方面係咪要投入更加多嘅資源，或者俾呢啲人士其實有一個對口，至少可以去查詢、去了解佢哋嘅僱傭權益，先可以喺呢方面有更大程度嘅改善呢？ 你講得好嘅。如果勞工處雖然佢唔係法庭，即係佢唔能夠每一件事都有個即係決定性嘅裁決啦嚇。但如果佢第一喺勞工處嗰個前線面對呢啲在職人士。佢有個清楚嘅指引，我舉個例啊，嗱呢度有個清單，譬如你話就話係自雇啫，但第一你又唔會承你冇承擔到個業務風險，嗰、那個所謂薪酬工具又係嗰個僱主提供嘅，甚至佢又限制你工作時間，即其實法庭透過多次嘅裁決已經有個 checklist 有個清單啦。咁如果勞工處能夠喺前線已經同到呢啲在職人士，就算佢俾個老闆話你係自雇嘅。但系，勞工處有個好清楚嘅指引咧，其實都已經令到啲即係工友比較所謂有底氣啦。第二就係勞工處亦都可以主動去揾嗰啲所謂即係假自雇嗰啲去做主動做調解咯。我相信。即係一定有方法嘅，係啊！ 多謝鄧家彪，雖然傾遠咗少少啊，但係咧都同佢傾咗好多關於勞工權益嘅問題。 而未经注册为医生而执业，协助无牌行医串谋无牌行医，警方下昼将疑犯押返美容院调查。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医生戴港成，他早前因为涉嫌出售免针纸被捕被控，案件在今个月中再讯，获准以10万元现金保释。天气概况，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气温维持在16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天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大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啊，龙尾而家排到去笔架山花园。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笔架山花园。再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咧入西贡方向就排到郑直之中学，而去九龙方向咧断断续续都有少少车龙噶。另外元朗公路去 深港西部通道方向，近住南地訓練場慢線的交通意外仍然未處理好，大家經過就請小心了。隧道情況，洪水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和北角跑馬地方向兩邊排到去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就去到馬會大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方面就去到尤丽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而家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九龙湾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 Megabox 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而元朗公路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机场路一号客运大楼去机场方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 风不息， 自由风， 自由风。 今年的六月开始，环保署逐步地移除在市区的路边回收桶。听众刘小姐， 每一次抌清洁工人呢就放在垃圾桶倒走，就很浪费心机。 听众关先生， 我们说三色桶不是没用，不过我们做得不好，但是怎么再做得好一点呢？真的要各方面去想想。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今年单车好手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2月18日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踏出无限精彩，全城一齐投入单车狂热。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60分钟走遍世界。 联合国宣布全球人口达到80亿，之后几十年会持续增加。人口增长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就面对人口下降的问题。有评论担心人口增长令碳排放量增加，对地球环境形成更大压力。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10万8千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 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云峰。 林文峰啊，見到咧近日香港嗰個新冠病毒嘅確診數字咧，都係穩步上升緊啦。係 啊，今日都過萬係咪？ 今日咧嗰個確診數字咧就係10137宗，咁咧本地感染咧就係超過9500宗。其實我記得咧早前啲專家都有預告過噶啦，隨住入冬咧，天氣開始轉冷咧，病毒嗰個感染確診嘅數目咧，應該就會向上升。所以咧都一直鼓勵市民啦，特別係一老一幼咧就要快打疫苗嘅。咁啊另一個大家關注嘅情況咧，就係今日喺疫情記者會上邊咧，衞生防護中心嘅 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都提到，院舍的确诊数字自上个月中开始一直上升，现在是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甚至是大幅高过八月底和九月初的高峰。大家都还记得呢，在上一波的疫情之中，我们受到最大的教训就是院舍长者那个防疫的屏障没有做好的时候，在那里是比较多重症和死亡的数字。所以现在我们那个即院舍长者那个接种的情况做成点，同埋而家经常讨论紧嘅系咪要打第四针，同埋用啲咩疫苗去打第四针咧，就成为咗近日社会嘅关注啦。林文峰啊，其实咧由今日开始咧，十二岁或者以上嘅合格人士咧，就可以拣打伏必泰嘅二价疫苗咧作为第四针嘅。咁呢个二价疫苗嘅特别之处咧，就系佢除咗系针对我哋个原始病毒株之外咧，亦都系针对咧一啲变种，例如系 BA.4 同埋 BA.5 去研发啦。咁 BA.5 咧就系我哋香港而家主流嘅病毒株，过往都有啲传染病医生就讲话咧，如果你系打咗三针同埋相隔六个月咧，加埋你又会去下旅游咧，最好就可以考虑咧第四针嘅时候咧个加强剂咧就打二价疫苗，因为相信咧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嘅保护。 冇错，听落都有一定嘅道理啦，起码咧更加贴地咧，同而家我哋喺香港嘅即系比较受影响多嘅即系病毒系更加即系可以针对性啦。 咁而家嗰个预约情况系点咧？嗱，呢一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咧就引述一个数字啦，就话至今咧大概有31,200人咧系预约咗接种伏必泰嘅二价疫苗嘅。咁但系咧各个接种点嘅名额咧仍然系非常之充足啊，所以咧就呼吁5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即系特别系啲老友记、啲长者朋友咧，有需要嘅时候咧就记得去打针啦。嗱，咁社區嘅長者固然可以自己去到選擇呢個二價疫苗啦，咁但係重點保護人群院舍嘅長者方面，又可唔可以打二價疫苗去加強保護嘅咧？根據政府而家提供嘅數字咧，院舍同安老同埋殘疾院舍咧，其實第一、第二針同埋第三針個接種率咧都相當唔錯噶啦，都去到九成幾啊、八成咁。咁但係第四針咧，而家就係11%嘅啫。咁早前啦，政府被問到啊，而家一啲上門鼓勵打針同埋院舍外展接種嘅計劃會唔會提供呢個二價疫苗咧？就似乎暫時未有細節。 所以都好想了解一下醫學界咧同啲專家點睇啦呢一方面。 咁我哋知道咧，今日衛生署核下嘅聯合科学委员会都开了会去傾关于二价疫苗在安老院舍的应用问题的，或者现在我们就请你一位专家跟我们讲一下他们的讨论。电话旁边是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孔凡毅教授。孔凡毅教授你好。 孔教授好啊。 你好，两位主持。 孔凡毅教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会上有没有讨论到近日疫情那个向上反弹的情况和对院舍的影响呢？因为今天这个欧家荣医生都提到他们留意到院舍的确诊个案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你们对于这个现象有什么关注？ 我们会上其实主要是讨论是那个二价疫苗的使用，即是怎样是去即係喺邊一啲人士係適宜係去接種呢一個疫苗，咁呢個其實都重要嘅，因為尤其是喺一啲講緊係長者啦，又或者係尤其是特別係安老院舍嘅長者，又或者係講緊一啲係免疫系統受到影響，即係我叫做係可能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嗰個嘅二價疫苗嘅接種咧係重要嚇，咁當然係講緊一啲係可能已經係接種咗第三針或者第四針一段時間嘅人士，個整體個抗體水平可能都會下降，尤其是嗰啲係未曾感染嘅人士咧，咁嗰個嘅抗體嘅所謂嘅加強咧，係對於佢哋嘅保護，尤其是講緊防重症或者防死亡咧，係好重要。 咁喺科學上面，你哋會提供一個點樣嘅意見呢？如果喺院舍嘅長者或者喺社區嘅長者之前已經打咗三針嘅，佢哋喺考慮打第四針係咪應該打二價疫苗嘅時候，你哋會提供一個點嘅建議呢？ 而家嗰個嘅即係喺科學上嘅角度嚟睇咧，我哋係會建議咧係即係如果係已經係打齊咗三針或者四針嘅人士。我哋覺得咧，認為係應該係容許佢哋咧係去選擇嚇，選擇係去接種咧嗰個嘅二價疫苗嘅加強劑啦。咁至於嗰個嘅 如果是曾經感染的人士，基本上是隔了一段的時間，譬如說現在是長者的話是三個月的時間，其實都可以呢是接種，選擇接種那個的二價疫苗。 嗯，你提到话之前打咗三针或者系四针嘅人士，建议可以容许佢哋选择二价疫苗作为加强剂。中间隔咗几耐，有冇一个建议噶？譬如我见有一啲讲法就话啊，六个月咁样样嗰个抗体水平都跌得差唔多噶啦。呢度有冇讨论呢？ 我哋基本上如果系讲紧系一个比较即系所谓年长嘅人士，即係講緊係長者啦，喺安老院舍啦，又或者係講緊係長者，即係65歲以上嘅人士，其實都係講緊咧係可以係選擇，或者係嗰啲免疫系統受到影響啦、長期病患嘅人士咧，係可以係三個月，即係三個月接上一次接種疫苗嗰個第三個月之後咧，就可以選擇係接種呢一個嘅二價疫苗。咁一啲比較講緊係整體嗰個健康比較理想嘅即係正常，所謂係冇呢啲長期病患亦都唔係長者嘅人士咧，就可以係講緊係六個月嘅時間。 嗯， 洪教授想請教你咧，咁香港過往咧針對我哋啲院舍嘅長者咧，咁打嘅係科興啊定復必泰比較多咧？而今次依個二價嘅復必泰疫苗咧？是適合是不是兩種以前打過的你們都會建議都是適合用呢？ 其實之前都說過的了，即其實是可以的，即是溝針的，這個是一個不會是一個的問題。所以基本上之前的人士如果是接種了免疫疫苗也好mRNA 疫苗也好，基本上呢是那個時間上是合適的話呢，相隔的時間是合適的話呢，那就可以是接種這個的選擇，接種這個的二價疫苗。 嗯，其實這個你們形容是一個選擇啦，但是科學上面來講呢，我留意到有一些的學者曾經指出BA.5 是香港現在的主流病毒株，其實除了給市民一個選擇之外，可能更加是鼓勵他們選擇二價疫苗，因為可能提供到那個保護力，比起接種一個由原始病毒株去到研發出來的復必泰疫苗呢，是更加具保護力的。你又怎麼看這個說法呢？ 這個是正確的，因為本身那個的而家二價疫苗呢，那個的抗原呢是用了原始病毒同埋加上那個的 BA.4,BA.5 的病毒做抗原。咁而家正正流行的主流病毒株呢就是 BA.5, 或者就算是那個變種病毒株的 BQ.1 或 BQ.1.1 都是一個即係 BA.5 嘅變種病毒株，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嗰、那個嘅保護力咧都係會比較係優勝嘅。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喺其他嘅 mRNA 疫苗或者早期嘅期刊或者一啲報告咧，都顯示咗嗰個嘅中和抗體啊，都係對於呢啲嘅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是那個的保護，那個的抗體是比較高的。那當然啦，我們現在那個的保護力啊，或者一些臨床上的保護力那個的資料是沒有的。那所以現在都是等等這些的資料。那但是只是看回一個中和抗體的那個的報告呢，就是比起那個原始即、就是一價的疫苗呢是優勝的。 嗯，咁所以如果撇开即系今日会议呢一个前提，以一个即系专家顾问嘅身份去到睇咧，即系近日见到好明显有个疫情嘅反弹啦，咁而喺院舍入边，根据政府提供嘅资料咧，第四剂嗰个疫苗个接种率都系去到11%啫，你会点样形容啊？而家院舍去到即系追赶打第四针疫苗嗰个迫切性咧？ 其实嗰个情况系比較上是複雜的，因為個關鍵是要睇翻有幾多嘅院舍嘅長者係曾經感染過嗰個嘅病毒，因為感染咧其實我哋都講過咧，就係如果你係打齊兩針或者三針嘅疫苗加上一個嘅感染， 嗰個嘅混合免疫咧，其實嗰個效果係最好嘅，因為混合免疫嗰、那個即係感染嗰樣嘢咧，其實嗰個嘅如果打齊即係三針嘅話咧，無論係 mRNA 或者係呢個滅活疫苗咧，其實嗰個防重症臨床嚟講嗰個防重症嘅效果咧，或者死亡嘅效果係好好嘅嚇，咁、達到係超過95%。咁另外咧嗰、那個嘅如果再加上一個即係感染啦，咁相對都係一個輕症嘅情況啦。咁、那個感染嘅話咧，佢有一個嘅另外一個嘅加強嘅保護力，就喺、是、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上呼吸道嘅黏膜嘅抗體嘅保護。咁所以呢一個嗰個嘅混合免疫咧，嗰個效果係最好。咁至於你話長者方面嗰個嘅情況咧，其實就比較複雜嘅，因為有即係、就是、要睇埋咧有幾多嘅長者係曾經感染過。咁先正可以即係有一個嘅即係數據出嚟。 嗯，咁從你嘅口或者啲科學嘅即係分析咧，依、一個二價疫苗咧就都有佢好好嘅恰當性啦。會唔會有一啲長者咧，即係都會習慣話，哎，我用滅活疫苗咧就比較係傳統啲、穩陣啲，就未必去接受去用依、一個一個就復必泰啦，另外就係依個二價疫苗。你會點睇依一種諗法咧？即係同埋普唔普遍咧？你估？ 當然有嘅，有人士係選擇用翻嗰個嘅滅活疫苗。咁個情況就咁講，因為我哋而家都係鼓勵啫，鼓勵長者係去接種呢一個嘅二價嘅 mRNA 疫苗，因為嗰個效果係好嘅，尤其是針對 BA.5。係。咁當然個選擇就係、是可以等嘅，即係佢可以等待嗰個滅活疫苗。即係可能係講緊係 BA.5 嘅一價或者係一個二價嘅滅活疫苗去接種，咁但係嗰個時間係幾時咧？暫時冇時間表。咁所以我相信，如果長者係已經接種咗第三或者第四針，超過半年嘅時間咧，尤其是超過半年咧，我哋都係好鼓勵佢咧係考慮去接種呢一個嘅即係二價嘅 mRNA 嘅疫苗嚇。咁呢個即係。嗰、那個嘅效果個保護力咧係會更加好，因為尤其是喺入冬之前去接種咧，嗰、那個保護力就會係更加，即係嗰個時間上係會最好嘅。 好啊，都想問下你少少技術問題啫。用呢隻二價疫苗喺譬如話去到長者安老院啊嘅應用啊，或者去運用佢有冇困難嘅咧？即係。都系 冇噶啦，而家冇嗰个问题嘅， 冇呢个问题噶啦， 系啦，即系嗰个譬如你话系嗰个嘅储存啦、或者系解冻嗰啲都冇，已经冇咗呢一个嘅问题。咁所以如果系要去安老院舍去大幅度嘅接种咧，其实系唔会有一个即系技术上嘅问题。 最后我想争取时间问埋你，因为我哋头先比较大嘅篇幅咧就倾咗院舍嘅长者啦，咁呢啲通常都系体弱一啲啦，或者过往都有提过喺院舍入边咧嗰个感染风险咧，可能大家都会注意一啲。社区嘅长者方面，你哋嗰个建议其实系咪都系一样嘅咧？同你头先嗰一个讲法，会唔会同样都系认为佢哋应该系要适时去接种呢、一个即系鼓励佢哋去接种呢个二价疫苗作为加强剂咧？ 同意嘅，绝对同意吓。尤其是即系而家我建议上，我哋三个月都容许啦，系长者。咁、 okay. 尤其是嗰啲如果超过六个月咧，那个抗体无论系中和抗体又好 ，T 细胞抗体咧都会下降。咁所以我哋都极力建议咧，系喺社区嘅长者咧，同样咧都系可以选择鼓励佢哋去选择去接种呢一个嘅二价疫苗嘅。 好啊，唔该晒你，孔凡毅教授。知道你赶时间，先同你倾到呢度。孔凡毅咧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成员嚟嘅。林文峰啊，其实点解你头先咧会特别问到啊？而家喺一啲院舍入边，或者咧喺社区嘅外展工作上面咧，其实而家有啲上门打针服务啦、有冇技术问题咧？咁因为我头先喺开始呢个话题之前咧都提到啦，就系政府现时喺呢啲计划入边咧，就似乎暂时咧系未。 有提供二价疫苗，不过如果听孔凡毅教授咁样讲，专家们都觉得应该提供二价疫苗俾院舍同埋社区嘅长者作为加强剂嘅选择，亦都鼓励佢哋咁样做，因为呢一个咧比起原始病毒株嘅个保护力系更加好嘅时候，可能政府都要谂下点样样，系咪应该要将呢个二价疫苗加入埋喺入边成为一个选项？ 系啊，因为一般市民啦，又或者尤其是长者，都未必咁掌握嘅资讯啦。咁家人咧，亦都有阵时都系一个传统嘅思想喺方面，咁所以方面咧，反而需要有关嘅专家啦，或者政府咧，都多啲咧去解释而家最新嘅呢方面嘅点样嚟处理啦。 关于疫苗嘅问题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下简约公屋啊。 平淡，我觉得平淡是福分嚟嘅，即系曾经拍过咁多年戏啊，结咗婚。尤其先生对你好， 怀念一代红星嘉玲姐， 好可能或者我的想法是古老咧。而家因为太多女强人顶呱呱，我哋呢啲既冇学识又古老头脑，咁啊安分守己，咁啊应该是福气。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芬叔话戒毒容易，持手难，但系几难都要做噶。 就要离开善道会咁，你又去食翻，冇意思啊！就算你唔食，你都冇嘢做喺旺角周围荡咁，你荡到啲人又去搵份清洁啊，其他嘢自己会谂到呢啲嘢。你戒呢啲嘢靠自己嘅，戒嘢易啊，手你好难。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talk show。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文峰啊，呢一个特首李家超喺施政报告提出咗兴建简约公屋，加快一啲轮候人士可以上楼，无论系上简约楼定系上传统楼啦，都希望加快嗰个过程。呢一件事咧，政府就公布咗咧呢啲简约公屋嘅初步选址啦。嗱，四幅地咧全部都系喺新界嘅，两幅咧就系屯门嘅土地啦，另外有两幅咧就分别咧系位于元朗嘅油博路同埋上水莲塘尾。昨日咧节目咧都用咗唔少时间咧倾关于选址嘅问题，会唔会过于偏远啊？基层嘅家庭入住之后咧，交通费用咧相对增加咧，惹嚟另一种烦恼。咁啊，今日你喺度咧，我就想同你倾下咧成本嘅问题啦。嗱，点解成本问题咧都成为近日嘅一个关注咧？就因为政府首次咧公开咗简约公屋嘅建造成本啊。咁啊，讲紧每尺咧2000几蚊，一间200几平方尺嘅简约公屋咧，造价大概50万。咁啊，同过往过渡屋就相若，但系文件同时指出咧，成个项目嘅造价咧要268亿，咁即系3万个单位咧，平均每个成本要去到90万。相比之下咧，我哋起一间传统公屋都系65万，居屋都系76万啫。啊，我记得啲人唔系成日话用组装合成法啊，又快又靓又正嘅咩？点解咁贵嘅咧吓？ 嗱，佢未曾有一啲好详细嘅数字俾大家睇啊。咁但系如果以单价嚟讲咧，咁都系20000零蚊一个平方。方米咧，就亦都唔系话一个特别嘅，即系有差异嘅资料。但系会唔会因为嗰个地盘嘅一啲其他嘅因素啊，或者平整啊，或者有一啲佢基于一啲地块嘅一啲要求咧？咁呢度未有资料咧，就好难讲。但系都有一样嘢咧，我都觉得做咗合成法咧系快，亦都咧能够可以咧系更有效嚟做到嘅一个优质嘅即系兴建。但系佢个造价咧其实咧都系仍然要有多一啲案例，咁能够多啲推广咧。就正如話齋，多啲嘢做，唔係成本會低啲咯。咁呢個咧，我相信政府亦都就喺依個階段咧，唔會話一下子就應承話係會好平咧，而使到大家日後咧有落差。 呢、這個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嘅其中一個解釋咧，就係話，因為我哋今次呢啲簡約公屋咧，要起得幾高下嘅，去到成20层咁高，要有打裝同埋升降機呢啲設施，導致個造價就高出一截。不過我又諗，傳統公屋都要打裝同埋升降機噶啦，咁所以唔知道各位聽眾對於簡約公屋嘅成本有咩睇法呢？可能好多人都會自然問啦。咁我哋直接起間傳統公屋，其實會唔會仲好呢？打嚟1872311，1872311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遗体下昼由专机从上海移送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已故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将会在12月6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公告表示，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将会设现场直播，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追悼大会期间，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笛三分钟，防空警报鸣响三分钟。追悼大会当日，全国和国家驻外使领馆和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期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中联办在办公楼内设灵堂，中央驻港机构代表和特区政府官员等人士到场吊唁，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前特首梁振英、林郑月娥、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等。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代表香港特区表达对江泽民无比崇敬和深切悼念之情。到场悼念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又说会永远怀念江泽民。中联办发言人指出，由于疫情原因，接待人数受限，如果未能到现场吊唁，可以向中联办致唁电唁函表示悼念，亦都可以到中联办大楼外花坛献花。国务院副总理孙中山在国家卫健委召开座谈会，他指出，主动优化完善防控政策是国家疫情防控的一条重要经验，经过近三年的抗疫，国家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拥有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特别是中药，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九成，群众的健康意识和素养明显提升，加上 Omicron 病毒致病力正在减弱，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在座谈会上，八位防控工作一线代表发言，对优化完善二十条措施提出意见建议。孙春兰充分肯定基层工作者在抗疫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加强政策学习，完整、全面、准确地把握和執行防控措施，规范操作，不变形不走样，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帮助解决基本生活保障、就医用药等问题。 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笔架山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另外，深港西部通道去深圳湾口岸方向，跟住蓝地训练场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有少少挤塞啦。 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仲系比较多车啲，龙尾近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是接近警察总部。九龙方面，九龙公园径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都是接近海防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仲有啲车龙噶，排到近城门隧道公路美林村对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嘅水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同埋机场路一号客运大楼去机场。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至好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是希望仍然在每个人的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的接力棒一定会传下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一定比我们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1月8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1月15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公布咗简约公屋嘅选址，四幅用地咧都系喺新界，同埋咧一啲成本问题啊，好多嘅舆论就关注到咧每个单位嘅平均成本咧就比起一个传统嘅公屋单位咧更加贵啊！大家点睇呢啲问题咧？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林文峰啊，喺新闻之前咧，我就简单讲咗何永贤局长嘅回应啦。嗱，其实咧佢当时咧更加讲到成本问题咧嘅讲法咧，就话唔系用简单嘅除数咧就可以表达噶。嗱，因为我哋头先讲紧系268亿整体造价除30000个单位，所以就得出每个单位成本900000呢一个令到公众比较关注嘅数字。佢就提到咧。因为现实我们要起一些是20层的高楼，要打桩，要有升降机，造价自然是比起普通的过渡屋，讲到现在大家看到两三层矮矮那些是贵了一折的，所以就认为不应该这样去到比较。你又怎么看这个讲法呢？ 我相信就它那个总数怎样去加起来呢，是需要再给多些数据我们大家去了解。過渡性房屋咧，的而且確咧係較為低層一啲。咁同今次所講嘅所謂簡約公屋咧，個層數去到接近20层咧，咁當然咧就簡約公屋係會比過渡性房屋咧造價會高咗。但係對於傳統公屋嘅價錢嘅相比咧，我相信咧要睇翻咧佢嗰條大數咧係咪仲有第二啲數目係包含咗喺度咧？會唔會有一啲地盤平整啊，或者啲道路興建啊？基於因為佢哋呢啲唔喺市區嘅。 地方咁樣。不過我自己個人都有一樣嘢就係話，呢一種用組裝合成法呢，亦都唔好俾大家個錯覺，一定係平嘅嘢啊，因為呢個呢其實係能夠為香港呢提供一個更快捷、質素更高，同埋呢係唔使咁多即係工人喺現場施工嘅建築做法咁樣。咁有佢運輸物流嘅要求嚟嘅。咁亦都因為我哋基於香港呢，我哋嗰個即係工人呢嘅入行呢亦都係減少，都要面對問題。咁但係呢係咪真係會都貴呢？嗱，在乎你有幾多製造。嗱，你如果數量多嘅，自然就多生產商啦，自然多選擇啦，自然佢嘅投放嘅成本咧就更有效。咁因為香港咧都係一個起步階段咧，嚟將呢一個所謂組裝合成法應用喺高層嘅建築。咁所以我相信咧，局方亦都唔敢一下子咧即刻就會俾一個數字同大家講係會平咗嘅。咁亦都不如咧，亦都等局方咧去再為我哋社會解話多啲啲。咁不過我反而咧就希望咧係為市民大眾咧係一個速度，即係大家都等咗好多年咧上樓嗰個情況。咁起碼依屆政府咧都諗方法去為我哋解決咧之前我哋所面對嘅，即係話咧越嚟越咧輪候時間加長依一個問題啦。 換言之咧，到底900,000呢一個成本有冇辦法去慢慢降落嚟咧？或者入邊到底係包咗幾多嘅數咧？政府可唔可以有更加多嘅解説，令到公眾覺得使呢一筆錢係物有所值，又符合成本效益咧？ 冇錯， 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啊，林文峰，至於我哋頭先咧，亦都有提過咧，社會上面咧有另一個關注咧，就係一啲選址問題。 嗯，冇錯。 不如我哋而家咧電話旁邊咧都請嚟相關嘅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本土研究社的成员黄少雄在电话旁边。黄少雄你好。 黄少雄你好啊。 是大家好。 黄少雄啊，你们的关注点之一呢，就是今次公布的地块里面有两幅呢是属于私家地，也就是说呢由发展商借出的，分别呢是位于元朗油博路锦绣花园旁边的用地，还有呢在粉锦公路粉岭高球场附近莲塘尾那个地段的两个地块。啊，根据局方讲法呢，这两大地方呢都会起简约公屋，各自呢提供千几个单位的。啊，你们在这方面的关注点是什么，不如跟我们解释一下。 首先呢，我就从来都没有听过呢公屋可以起私人地，因为如果简约公屋是新的一种公屋的类别，我真的没有听过在私人地上面。如果私人地上面有其实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那块地不是你的，咁你喺嗰笪地做完一啲即係功夫之後，即係譬如可能你 upgrade 咗嗰度嘅設施啊等等，其實你下一即係如果係收翻笪地之後咧，其實個地主咧其實直接得益嘅，咁會牽涉咗一啲嘅即係可能有啲利益嘅問題，係咪要計清楚條盤數咧？咁要政府要俾多啲資料先至可以釋除疑問嘅。第二咧就係嗰笪地唔係你噶嘛，有一天都會還翻俾政府噶嘛，還翻俾嗰個嘅即 係發展商 噶嘛，係發展商噶嘛嚇，咁會變咗你嗰笪地，咁其實你咪少咗，即係嗰笪地其實根本就唔係俾你起公屋咯。你既然揾到笪地，而家可以揾到笪地去起公屋，咁其實有一個直接了當嘅方法咧，就係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咗佢咯。因為嗰度地方其實你而家都係用嚟起公屋噶啦，咁點解你喺你唔去考慮喺做完呢一個嘅即係簡約公屋之後，咁順便嚟長遠都係用翻嚟做公屋選址咯？因為你而家講緊我揾公屋地揾得咁辛苦，又要搞綠化帶，又要起嗰個明日大嶼，跟住又北部都會區去增加嗰個公共公營房屋供應啊嘛，你而家都攞得地啊，咁點解唔攞埋佢咧？呢個係即係好多好多唔同疑問嘅。咁第二個我哋比較關注嘅嘅問題咧，就係佢選址咧係太過遠啦。譬如蓮塘尾，可能大家可能都少聽啲呢個地名啦，因為真係太遠，唔係好多人去過。佢係喺呢個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再入少少喺粉錦公路上面嘅嚇。咁我如果你喺粉嶺新市鎮出發，其實你點都要十零分鐘車嘅，即係最快如果唔塞車嘅話嚇，咁仲要係坐私家車咁先入到去，公共交通好少嘅嚇。咁同埋另外一笪地咧就地就係油博路啦嚇，咁嗰度係即係錦繡花園附近嘅嚇，其實都係遠嘅嚇。 咁呢個私人地，呢、這個就係、是用私人地個問題啦。咁因為咧政府同埋呢個嘅地產商去曾經去協商過，咁就係問地產商有啲咩地攞出嚟㗎嘛。咁因為好多地產商嘅土處都係位於啲好偏遠嘅地方，咁佢一直都係好想發展嘅。咁但係因為可能嗰度嘅交通基建唔好啦，太過偏遠啦，一直發展唔到。咁本身呢啲地咧都係有偏遠呢個問題嘅。咁偏遠有啲咩問題呢？如果我哋擺喺一個簡單嘅公屋嗰個嘅即係脈絡去睇，咁就係我哋揀公屋嗰啲嘅即係受惠者，其實都係啲基層市民。簡單啲咁講，其實好多基層市民佢揾工，或者佢工作地方，佢或者佢細路仔翻學地方，其實都係市區噶嘛。佢哋唔係感受花園嘅，即係可能中產嘅居民有架車出入，可以自己揸車嘅。所以變咗就係、是。呢啲咁偏遠嘅選址，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吸引力好低嘅，即係佢會唔會肯花咁高嘅車費，每日周居勞動，可能翻工已經辛苦噶啦，仲要花咁多時間同金錢去即係去翻翻市區即係揾佢工作機會嚇。 Okay. 咁所以一啲都係一連串即係其實理論上嚟講，其實揀公屋咧，其實應該要喺市區嗰度。是最好的嚇，咁、如果你係揾咗啲咁偏遠嘅地方咧，其實會唔會我哋到時候而家好似有一單嘅過渡性房屋，其實譬如喺元朗嘅同心村喺南新圍附近嘅，佢而家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根本就揾唔夠申請者嚇，咁、會唔會到時間嘅公屋我哋用咗咁貴嘅價錢去起，咁然後係冇人申請嘅咧、或者唔夠人申請啊？咁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嘅。 系咁，你提出呢啲都系好好嘅問題咧，政府都要小心咧去考量。你估如果政府將呢啲咁嘅選址啊，未曾即係正式落實之前咧，再要考慮提供多一啲嘅交通嘅輔助啊、接駁啊，又或者都做一啲調查，喺現有嘅一啲輪候者裏面會唔會去考慮呢啲地方，使到佢更快上到樓啊，或者改善到而家嘅環境啊，會唔會幫助整體嘅考慮呢？或者作為另外嘅一啲政府以外嘅團體，應該做啲咩呢嚟使到我哋嘅社會更加嚟審視呢一方面係恰當呢？ 其實你講緊對於一啲公屋輪候者嚟講，有呢啲咁偏遠的地方有幾大吸引力呢、我哋現在已經有樣板可以睇到噶啦，就係、是、我剛才講嗰、那個即係同心村個例子咯，根本就揾唔夠人。咁已經有一個好確切嘅例子話到俾大家聽，如果喺一啲咁偏遠嘅地方咧，做一個嘅即係咁嘅即係簡約公屋嘅話，其實同樣問題會出現嘅嚇。咁就算係做好交通接駁嘅話，你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始終都係遠啊嘛。你交通接駁幾 個交通費係咪呢方面？ 交通費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時間咯。咁因為蓮塘尾個位真係喺上水嘅偏郊噶嘛。咁、你冇隨意門，你唔係哆啦 A 夢隨意門，你可以隨立刻到到，你都要一定嘅時間先入到去噶嘛。 黃少豪，我想係唔好意思，我咧想同你傾翻咧，你第一個關注點即係、私家地嗰個問題啦。咁事實上咧，因為政府而家好迫切要揾到地塊出嚟去興建簡約公屋啦。你提出嘅問題咧係真確，不過要解決呢個問題，除非政府全面唔考慮用私家地，唔考慮用發展商借出嘅用地，如果唔係，必然係會出現呢一個問題嘅。咁所以喺政府成日都話啊，我哋要分秒必爭嘅情況之下，或者要更加好去利用公私營合作嘅力量去到推動去到起房屋俾市民住嘅时候，你会提出嘅呢个问题系咪可以话系即系好难避免会发生咧？ 其实好易嘅，就因为政府自己都收埋好多地，尤其系市区入面。咁有我哋早几年做嗰个研究报告咧，睇到喺政府喺市区或者新市镇入面或者边缘地带，其实佢有都为数不少嘅空置，甚或者系啲低度使用嘅即系政府土地嚟嘅。嗰啲政府土地咧，其實屬於政府嘅，佢根本就唔需要同第二個人去，即係就可能啲商界去傾究竟點樣借塊地出嚟，佢可以喺內部協調已經攞到啲地出嚟噶啦。嗰啲地我哋嗰陣時做嗰個統計咧，就大概300公頃到嘅嚇，咁都遠超而家講緊嗰幾大地嘅 嘅一個規模噶啦，因為而家嗰啲地都係大概你少過一公頃或者幾公頃咁大。咁嗰啲地當然啦，係講係可能會地塊比較細，但係因為佢哋係處於市區，咁變咗佢哋都可以係搭高嚟起，或者係交通配套或者基建嘅需嗰個嘅設施附近已經幾好噶啦。咁嗰啲地而家狀態點咧？就好多可能變咗一啲嘅即係露天停車場咯，或者大家係見到一啲嘅即係可能係一啲部門開嚟擺雜物嘅嚇，咁都有唔少一啲咁嘅短租地或者我哋叫做臨時政府撥地嘅土地嘅嚇，咁嗰啲為數不少。咁呢啲土地係咪可以優先攞出嚟先咧？而唔需要去立刻好似係一個冇辦法之下，我唯有向政府向呢個地產商去借地啦咁樣。即係其實唔需要行到呢一步嘅，咁你見到屯門嗰兩塊其實都本身都政府地，其中一塊甚至乎係收地收翻翻嚟嘅，以前係一個宗地嚟嘅，咁所以政府亦都可以運用佢個收地嘅權力咧，將呢啲地咧去收翻去變成政府擁有，起翻嘅公營房屋，揀嘅公屋或者係全套公屋都可以嘅。但問題就係如果你係借人哋嘅話，咁就會好多條件或者係一啲可能啲時間去。花咗去協商嗰度嚇，咁然後成件事都冇咁直接咯。 好，時間關係，同黃少雄傾到呢度，多謝你。黃少雄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係1872311啦。呢個時間咧有聽眾林小姐打咗入嚟，想發表意見。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好啊。 你好啊，我想講下嗰個過渡性房屋喺嗰個錦繡花園嗰個地段。我曾經咧踩過單車經過過，嗰度好荒蕪噶，嗰度冇配套，冇嘢買噶。如果你話搭車咧，平時就只可以喺行翻出去路邊嗰度咧，就有綠色嗰啲 van 仔啦，又或者紅色嗰啲 van 仔。但係你係要經過遇到先上到車噶。如果你喺嗰度整過渡性房屋咁多人嘅話，一下子個個差唔多時間翻工啦、放工啦，咁根本係搭車係好艱難，周圍係冇嘢買嘅，係而家就好似草地咁樣啦，或者第時會整停都唔定。所以我好希望咧，政府你係做過渡性房屋係非常之好啊，為咗我哋。但係你選址嗰度可唔可以近翻啲元朗市啊嗰啲，我哋容易行，我哋搭西鐵出去九龍翻工又好，唔使行即係去一個咁荒蕪嘅地方。唔知幾時等到個小巴咁樣其實唔係真係幫到我哋囉。 好多謝林小姐嘅意見。其實呢文件都指出呢，簡約公屋會有部分用地喺市區嘅，樓層亦都會相對呢更加高一啲，興建嘅時間呢因為咁亦都會更加長一啲。政府呢揾緊一啲合適嘅地段嘅，目標呢係出年上半年呢進一步公布詳情。不過而家大家市民見到嘅四幅用地呢，的確好似林小姐所講呢，全部係位於新界。 咁應該呢就政府聽到呢今次又係試下水溫嘅，我相信。因為佢手頭上呢亦都話呢有一啲地呢都係喺較為市區嘅。咁就算無論點樣都好呢，第一呢就要喺城規會通過呢，要解決交通啊同埋相關一啲配套啊，包括供水供電啊各樣嘅嘢。咁另外一樣嘢嚟講呢，都讓我哋大家社會再討論一下呢，適當咁樣嚟引入一啲私人嘅參與或者地塊呢，係咪我哋嘅社會都接受而幫助加快可以有咁嘅提供咧，呢個都值得我哋討論嘅。 林文峰啊，除咗咧受惠家庭一啲基層家庭嘅入住意願咧，喺規劃成件事上面咧，可能都不得不考慮一啲社區人士嘅意見。 冇錯。 嗱，以屯門嘅官地為例啊，原本咧用嚟做體育館同埋社區會堂噶嘛，都有啲立法會員反映咧，就話：哇，你攞咗我哋啲地攞嚟起簡約公屋，咁即係我哋啲社區設施咧就用得少咗啦。喂，有冇啲補償俾我哋啊？又或者頭先林小姐講到嘅錦繡花園，其實咧油博路隔離就係一條單程路啦，附近就有单车径嘅，咁啊，但系公共交通咧，学阿林小姐头先话斋，就真系争，即系争咁啲啦，主要都系靠接驳巴士。第时有大批居民搬入嘅时候，可能啲社区人士都会有唔同意见噶，咁所以而家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亦都请嚟啊锦绣花园嘅社区主任张公发同我哋一齐倾下。张公发你好。 张 生 你 好啊， 系张发啊，系听到政府咧会用到油博路附近嘅呢一个用地去起呢个简约公屋，单位数目都唔少噶，都过千个噶。其实你哋即系锦绣花园呢一个社区嘅居民有啲咩睇法，同埋会唔会有啲担心咧？ 其实就网上所见啦，我哋见到居民嘅反应咧都强烈嘅。咁我哋本身感受而家呢一区系5000户啦，我哋自己咁啊，连埋其他嘅村落咧，加埋埋咧，如果每户三个人住嘅话咧，其实系超过1-2万人嘅人口嘅。咁所以咧，如果咧系有1000个新嘅单位咧喺附近落成嘅话咧，对于咧现场交通嘅负荷咧影响都几大。好似而家现时为例啦，我哋咧其实咧主要系用翻感受回旋处，咁我哋居民咧一系就揸车或者搭村巴啦。咁咧其实咧喺繁忙嘅朝头早翻工时间咧，要出个回旋处啊，都出现咧可能200-300米嘅车龙倒灌翻入嚟，咁都未上到高速公路。咁所以咧，我哋非常之咁关注咧交通上边嘅嗰个问题咯。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如果新村落成，因为咧喺现场除咗有一啲咧村屋嘅酒楼之外咧，基本上系冇任何嘅商铺啊咁样嘅。咁如果新嘅落成嘅话咧，我希望咧就系政府要谂呢个完善啲嘅配套啊，尤其是除咗交通之外咧，就系、要有呢个民生嘅设施，例如咧可能咧俾佢哋买餸啊、买日用品啊。咁如果唔系咧，可能佢哋有机会可能行入嚟村里边啦，虽然都几耐啊行入嚟，但系有呢个可能性，咁变咗咧原有嘅居民咧嘅嗰个设施嘅负荷咧系会加重咗，咁我哋担心会有摩擦，咁我哋其實居民 generally 咧，我哋係支持政府嘅呢啲嘅增加房屋嘅措施嘅，即係呢個係大家雙贏啊！大家呢個香港人面對嘅最重要嘅一個房屋嘅呢、這個就係矛盾啦。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喺揀選地點嘅時候，亦都要研究得係比較完善妥善地去。 我想問你咧，之前有冇消息或者有冇人諮詢過你哋對於用呢啲地塊近你哋嘅一啲機會啊、解説啊，有冇試過有咧？ 我冇收到嘅。嗱，咁因為現場嗰笪地咧，其實係屬於私人發展商嘅。 係。 咁過去一年啦、半年啦，其實佢都唔止一次咧，就係、入城規會，希望咧可以增加個地積比啦。咁我之前佢哋如果想起到10几层楼高嘅，咁我哋覺得同現有而家佢係呢個係米埔嘅濕地嘅緩衝區咧，其實政策都係有啲相違背嘅。咁所以我哋就反對呢一樣嘢啦。我哋就唔係話反對起屋解決房屋問題啊。咁但係就喺呢個簡約公屋呢，我係睇傳媒嘅新聞我先至知道喎。 咁其實你提出嗰啲呢都係好啱呢要面對嘅問題嘅。咁我覺得呢如果私人發展商呢同政府嚟做嘢呢，咁政府要更加透明啦，亦都需要呢同附近嘅居民呢多解說。咁至於大家關心嘅一啲譬如話交通啊配套呢，其實相信呢有關當局呢都要上城規會之前呢係要提交一啲更加好嘅計劃呢，亦都要諮詢过我哋附近嘅相关嘅持份者咧，先至去真系咧去提交，否则嗱，我自己都做过城规会嘅成员咧，都唔会轻易咧去通过。不过当然啦，我相信大家咧都要多啲沟通啦，然后咧再睇下咧系点样咧既俾到我哋嘅一啲即系未来嘅公屋嘅使用者啦，亦都同我哋原有嘅居民咧都带嚟一啲裨益嘅。 张公发啊，讲到城规会嘅把关咧，我留意到有一啲意见咧就指出啦，由于过渡性房屋咧就属于一啲临时建筑啦，所以咧城规会喺批出规划许可嘅时候，可能就会松手一啲。例如话对于景观嘅影响啊，或者对于生态嘅影响啊，因为可能有个谂法就系迟啲都会变噶啦，或者对于交通配套嘅影响啊，咁所以咧可能就未必咧会系咁紧手。你会唔会有呢一个忧虑咧？同埋我都想听下阿林云峰嘅意见，以你嘅经验，呢个忧虑又系咪成立咧？不如张公发好快把握时间讲先啦。 我就有少少嘅担心嘅，咁不过但系咧，整体上嚟讲咧，相信咧委员们咧亦都会跟翻一啲嘅法例同既定政策去做嘅，因为我根据咧听到譬如新社联而家有个喺屯门青龙头嘅计划咧，其实起呢啲货柜房屋咧都系咧同起呢、一啲长远房屋咧嘅好多嘅各类型嘅要求咧都系好高噶，冇乜分别噶，咁、 okay. 所以我相信都系会用翻科学化嘅标准 去。我觉得你咧几合理嘅，你咧就提出咗一啲问题咧，又留有一个即系希望 邊個做依個提議咧，都要做得更加好。我相信啲城規會委員咧，都唔會當一啲平時嘅一般嘅過渡性嘅發展嚟考慮，咁使到咧所提供嘅建議咧，都要滿足到咧頭先你所提出嘅 經得起考驗， 冇錯啦嚇， 先至得。好，時間關係，同張公發傾到呢度，好多謝你。張公發係錦繡花園嘅社區主任嚟嘅，今日自由風節目時間亦都夠啦，拜拜。